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38集。 门外站着脸熟却不知姓名的公司同事，看见江峰简直像逮着个救星。 江总，那个李伟星跑到顶楼天台去了，咋劝都不下来，说什么只跟高层谈。 谁？谁是李伟星？ 江峰一脸茫然。小江总挂了个副总经理的虚名，又整天顶着不务正业的关系户的人设在公司混了将近半年，头一回被人当成是高层，意外之余全是莫名其妙。 就是那个李伟星啊，技术部那个前阵子刚被停职调查的。 江峰完全搞不清楚状况，自己那摊子麻烦事还没解决呢，哪有功夫替高层分忧啊。 我不了解情况，你给我爸打电话吧，还有什么赵总、陈总的什么都行。 话音刚落，伸手就要关门。互联网行业向来竞争激烈，艾恩薪水不错，工作强度自然也不小。这几年因为加班压力太大闹出事来的 IT 工程师不在少数，但是各也有各的闹法。像这种人都爬到天台上去了，还嚷着要见高层呢，估计也不是真的想跳。对方连忙伸手挡门。 别呀，江总，董事长一直联系不上，赵总、陈总前天出差去美国开会了，救不了急呀。要不您先上去跟他谈谈。 怪不得我就被高层了。 同事急得脸都红了。 这要是真跳了，咱公司明儿一早就得上头条了。 人命关天，去看看吧。 沙发上的 Robert 竟也劝江峰。 行吧行吧行吧。 江峰转过头叮嘱 Robert， 你在这等我一下啊，别走啊。 Robert 却直接站起身来。 一起吧。 十月中旬的南平市已经进入了深秋，15层的艾恩大厦天台夜风烈烈，天台外围有一截1米高的蓝墙，当事人李伟星正跨坐在上头，面前堆了个便利店的塑料袋，里头装了几听啤酒，身后和地上随意丢了7-8个空罐子。江峰赶到时，3个大厦保安外加一个技术部部长，也即是李伟星之前的顶头上司，已经在上头劝了10来分钟了。小江总被临时抓包，4、5、6不知，唯一的任务就是顶着高层光环跟李伟星有模有样的交涉一会儿，尽可能的拖延时间，等待警察赶到救援。技术部长见着江峰，大概是觉得这事儿不用自己一个人顶了，顿时舒了口气。部长分外亲切地拍着其实并不算太熟的小江总肩膀，对不远处的李伟星说， 伟星啊，我们给你把咱公司领导给请来了，你有什么话下来聊啊，好好和江总说。 李伟星灌了一口啤酒，闻声转头，楼顶就一扇照明灯，光线不好，他盯着江峰看了半天，才勉强认出来此江总非彼江总，哼了一声又别回头去。 还有10分钟内我要见领导。 李伟星说完继续喝酒，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你们抓来这个吊儿郎当的公子哥算个毛线领导啊，少来糊弄老子。技术部长一时间有点尴尬，虽然公司里确实没几个人把挂着副总虚名的江峰放在心上，可这么明目张胆表现出来的，李伟星还是第一个。好在 Robert 及时解围，丢了个眼神给江峰，示意他也赶紧说两句劝劝。 那什么，李哥呀， 这不是下班了，领导没联系上吗？ 江峰哪处理过这么大场面呀，只能想到哪说到哪。 哎，你别急啊，有什么要求你跟我说说，我明天，哦不，今晚肯定替你转达。 李伟星听罢，放下手里的啤酒罐子，看向江峰，静默三秒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但是笑着笑着就哭了。 下班了，这还不到七点呢，领导就下班了。 李伟星边笑边哭，手上使劲捏瘪了啤酒罐子，还没喝完的酒就着泡沫直接溢了出来，流了一袖子。 那我们怎么就得九九六啊？啊！我们他妈的不用下班吗？ 说完，把瘪罐往地上狠劲一丢，因为用力过猛，整个人没坐稳，晃了一下。 哎，小心！ 哎， 别激动，伟星。 几个人心揪到了嗓子眼儿，下意识的就要冲上来抓人。 别过来！ 李伟星勉强坐住，朝几人大喊：“ 都别过来！” 大家只好在原地站住。李伟星酒劲上头，不知来了哪门子兴致，随即将一只脚踩在围墙上，整个人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那墙体大约40厘米宽，勉强能够站下一个成年男人。李伟星情绪波动，又喝了不少酒，这个状态实在是有点危险。 坐下说，咱坐下说。 伟星，你慢点儿。 技术部长和保安连哄带劝，不知人间疾苦的小江总在一旁叫苦不迭，小声跟身边的 Robert 吐槽：“ 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不了解情况吗？他们就不该让我来。” 远处，李伟星并没有坐下，他就那么站着，微微颤抖着，面朝街道，背对众人，一半的声音被打散在风里。 我在公司干了12年，那时候 N 才20几个人，新产品要上线的时候也是一熬就熬到后半夜，我拿着1个月3000块钱的工资抱怨过吗？没有。 众人沉默，任由他发泄抱怨。 可那时候我27，我有的是时间、精力、体力，没关系。但现在我快40了，我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还有房贷要还。我给公司做了12年贡献，12年。 他侧过身来，声音发抖。 一个人能有几个12年？啊！你们他妈凭什么说开除就开除我？ 伟星，你冷静点儿，公司没说就要开除你，现在还在调查阶段，结果还没出来呢，是不是？凡事都可以商量吗？ 技术部长语重心长，江峰终于听出个所以然来。第一反应脱口而出：“ 有老婆孩子还想死？你他妈是不是男人啊？” 李伟星被骂得一愣，天台上的其他人也跟着一愣，没想到劝人还有这种劝法，场面一度有点尴尬。 喵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！ 咪咪。